好，欢迎嚟到我得餐呢条。今个礼拜咧就特登揾阿老师发大人嚟咧，就讲我最拿手嘅嘢。 即系你打曱甴啦。 系啦，你最拿手嘅一样嘢，唔系因为系专家。 咁冇办法，咁你鬼叫即系日本最大嗰只版权蟑螂呢期 又嚟又嚟， 别咩大活跃中啊，大佬。 其实咧就单嘢就咁嘅，就前几日就Justin。就话要所有音乐学校啊嗰啲都要收钱，即系话你喺公众地方演奏咧就唔该科水。 公众地方演奏唔该科水呢样嘢咧，就从来都系噶啦。即系其实， 但问题就 衰啲讲句咧，佢冇嗱，要为佢讲翻一句公道嘅说话。虽然我对几对呢班人最好快死啊，有简单样嘢，佢哋今次咧其实严格嚟讲咧。只不過係將佢哋嘅魔爪明文寫死嘅部分增加咗啫。其實佢哋基於立論嘅權力其實冇多到嘅，因為佢立論就好簡單，你用，因為其實版權蟑螂好基本嘅啫，好死嘅啫。有某人作咗一隻歌或者寫咗本書，即係我而家講 generally 版權嘅概念啦，咁。他人攞嚟用，無論係攞嚟聽、攞嚟使用，定係佢再發布，其實都係要收錢嘅。即係佢哋個概念就係、是：哇，呢啲所謂嘅知識產權嘅嘢、啊、你用，即係我發明咗火咧，咁就你就唔好煮飯啦。嗰種概念嚟嘅。咁今次其實成件事其實仲有一嚿好笑嘅，即係喺呢個漫畫裏面出現歌詞都唔該嚇俾錢，咁心諗咦頂癮喎、哦，即係咁即係其實你講嗰句嘢，萬一係歌詞你就賴嘢嘅咯喎。即系第一时间已经有人笑 呢个系好奇怪嘅，因为我自己睇漫画都知噶啦，跟住喺漫画成日见到有只歌词，跟住下面有些就 just 嚟几多 number 啊嘛。我其实啱，我当时我唔知道，啱就系歌会有歌词喎。 嗱，咁讲，因为咧，而家其实好奇怪嘅一样嘢系，即系你系自动生成嘅，即系。成件事係全自動波嘅一個系統嚟嘅，即係你係作歌，即係你經正常一般日本嘅發行渠道，你基本上你唔知嘅情況之下，即係我當你係一個歌手一個音樂人，你基本上喺你唔知情嘅情況之下，你只要公開發表經正常一般渠道，唔係同人，唔係 Comicam， 唔係自己彈完隊上 YouTube 的話咧。就基本上你都會跌咗落佢個系統度噶啦，因為嗰扎大唱片公司全部都跟曬佢哋嘅遊戲規則，因為即係衰啲講句啦，過河濕腳佢哋都有份。咁今次個事件就係同你講緊，喂我再寫死多一樣嘢，音樂學校嘅教材，其實最主要都係講緊教材啫，喂。你譬如話你教宇多田光嘅嘢，咁宇多田光係 Jazz 嘅受益人嚟噶嘛嚇、啊，記住嚇、啊，跟住然之後喺佢講呢樣嘢嘅當日，宇多田光就彈出嚟同你講我唔收，你冇得講噶。咁但係唔好意思，我同你講，嚴格嚟講，即使宇多田光企出嚟話聽我唔收都好。Jazz 会照行照去，你咪唔好攞咯。唔好意思，系大卫士嚟噶，因为我代表紧所有人啊嘛。即系除非去到一个更激进嘅地步，可能宇多田光直接同你讲，佢将自己嘅嘢变成Creative Commons， 变成公众领域嘅嘢，即系 public domain。咁即係創用 CC 或者公直接掟去公眾領域咁去玩嘅話呢，咁但係我諗阿光妹亦都唔會做咁樣啦。更何況近期傳佢去 Sony， 咁 Sony 都係一隻即係哥斯拉級嘅版權蟑螂，咁就嚇、啊、算吧啦嚇。 同埋最緊要就係、是、咁，你日本嘅文化，我其實真係好了解，佢唔係嗰種就係、是。佢唔會隨隨便便就搞抗爭呢樣嘢，日本人會做嘅嘢嚟嘅。 Sony。如果嗰個唔係宇多田光， 冇邊人咁吹咁大聲啊？ 係啦，因為唔係真嘅。一來宇多田光係鬼妹仔，佢 嚴格嚟講，佢好多行事嘅作風都唔係日本人會做啦，即係佢嗰種感言，佢嗰種即係各樣那樣，就算個 Twitter 都應該係佢自己玩嘅，即係喺 Twitter 度講話Jeffrey 呢單嘢，你哋唔好收我錢，咁即係唔好當我收錢呢件事。都是在他 Twitter 出現的，咁九成九都是他本人出的啦。因為我又不信有關公會咁樣代表自己的歌手咯。咁但是即係其實 Jesuit 同 Cash， 即香港的 Cash 同美國的呢個 RIA， 即係呢個 Record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呢個就唔係作曲，嗰、那個就係唱片業協會。OK， 咪唱片業協會反而我可比較可以理解，即係話你純粹如果買一件商品嘅協會，反而比較可以理解。 唔係嘅，其實嗱咁講，其實我成日都講嘅，唔好嘗試去為版權蟑螂找藉口。 唔係藉口，係我可以比較理解佢立場，但係我唔係可以理解作曲協會立場咯。 唔係 ，Jesuit 嘅立場其實同 I 嘅立場其實係沒有分別的，佢哋嘅立場就係版權收數佬。嚇！即係呢個詞唔係我發明嘅咁啊。 有個喺有個日本人咧，即係嗰啲好啱就係佢喺你而家喺 YouTube 喺嗰條 Jazz Bar 咧，你打一個字個字好 search 噶嘛。 嗯哼。 咁打咧，咁咧佢打有條有一打就係打 Jazz， 跟住喺其中一個後面選項寫住 Yakuza。 喂，咁我成日都話版權蟑螂咁，講真，版權蟑螂咪就係即係呢班黑社會嚟㗎啦，唔係。真嘅，咁我先講啊，姑姑建議咧就幾時都係好毒嘅，同埋姑姑建議係可以做出嚟嘅，即係你可以即係你識得玩嘅話，咁呢個唔深究啦，大家可以試下 search 呢個猶太人用英文打，你發覺後面啲建議好歡樂㗎。咁嗱 ，anyway 啦，即係今次 Jesuit 最好玩嘅地方，其實我諗。點解我哋會攞出嚟講？因為好老實講啦，我以前喺方麥都講過好多次啦，即係死完又生兩代節目都講好多次。今次點解咁有趣？傑叔突然之間會車條筋。其實我哋本來今日唔係講呢樣嘢。 咩嘢係目標？因為我有時間性啊嘛，冇玩過。 冇錯。其實最頂癮嘅就係同你講班教琴老師，因為其實佢哋嗰個組織就個名字就新嘅，咁但係你。代表佢出嚟講嘢嗰條友咧，括弧後面個 title 咧，都仲係呢個教琴老師協會嘅代表。 梗係揀用咗比較，大家一聽就明白就係雅馬哈同和合聯合會。 係啦，冇錯啦。唔係，我最中意嘅就係喂，其實好老實嘅，因為日本咧個音樂個嗰個修養，即係一般日本人對音樂嘅興趣。修養咧就遠高過香港嘅。唔好意思，打臉都係咁話噶啦。即係呢票得罪好多人。香港係阿媽逼個仔逼個女去學琴，學到八級考個皇家八級，咁就算啦。然之後咧就100個有99.9個咧。就可能呢世都唔會再掂琴㗎啦。咁當然個中會有一啲對音樂有興趣嘅，去咗架 band， 去咗玩樂團。你而家香港同人樂團都有個啦。咁啊但係絕大部分嘅人都係被音樂㗎嘛。咁我當年喺日本見到嘅情況呢，就當年我玩音樂嘅玩古典音樂嘅前女友就直頭係恨到牙癢癢兩行熱淚嘅。日本係一街音樂教室嘅，係即係橫街窄巷你都可能會踢到間音樂教室，然之後你會聽到有人喺度練琴，練各種樂器。你即係因為佢哋都會注重話可能嘈到人啊剩啊，所以你其實聽到都係你好彩嘅，即係好多時都係即係比較正局。基本上可以同你講，日本係個風氣係即係會主動去學，會有興趣去學，所以你 由讲音乐嘅电视剧，讲音乐嘅动画，其实都唔算太少啦。你而家无线都重播紧《交响情人梦》啦，吓之前又播过呢个低音号啦。基本上可以咁讲，日本人比对教育系亦都系比较在意嘅，即系。虽然佢哋个制度都系五劳七伤噶啦，同香港都其实五十步笑百步，但系起码一样嘢，我觉得日本嘅孩子们系比较开心嘅。咁但系你颁版权蟑螂发神经，明文写要去同佢收，因为其实真嘅，佢唔讲咧。即系第一件事，我本来第一日见到呢单新闻嘅时候，第一下见到呢单新闻嘅时候。不论是漫画出歌词要收钱，定是音乐学校教材要收钱，我都是第一个反应是，其实你现在做的事已经是可以了，即是你不是告诉我 你没这样做啊，即是结束话斋，有时打开漫画你有其实已经会有 Jazzrap 编号去 claim 返，甚至没即是可能，因为其实落得个 Jazzrap 编号呢就九成九比一钱的了。因为如果你冇俾钱佢，你落个编号，你做乜嘢咧？你等俾佢屌咩？系咪先？咁 OK， 结果就引嚟教琴先生，因为其实真嘅，虽然最终俾钱嘅会系班客，因为都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啫，但系即学生啦吓，咁但系班老师们就梗系跳出嚟，喂，有冇搞错啊，大佬？你傻噶？你收我钱，即因为成件事是再拉返去原点啲，版权制度概念开初嘅时候啊，即係听过嘅唔好吵啦，基本上同你讲教育用途你係冇得，即係理论上即係以前讲得好清楚嘅，非牟利教育个人用途就是不应该包括在内的。咁但係随住科技嘅进步，即係去 copy， 去翻印翻六複製一件嘢变得容易好多呢，咁呢班蟑螂就好张牙舞爪地就其实好多嘢佢哋係完全地扭曲咗最原点嘅嘢嘅。咁佢哋嘅讲法就係以前嘅係善意，但而家我哋揸正嚟做，吹咩咁样？咁咪闹出九廿岁唱 Beatles 都要拉去坐监嘅笑话咯。即系呢个应该系 Jazzrap 嘅最伟大嘅杰作嚟噶啦。即系查 Jazzrap 去睇佢哋嘅丰功伟业，净系睇 Wiki 系唔够嘅。抌落 Google 中英日睇晒佢啦，你绝对会话俾听。即系呢班人系远远恶过 Cash 多多声嘅，因为 Cash 真嘅，纸老虎嚟嘅啫，行过路过，俾即系敲诈勒索， 即系摆一盘吉咁样，唉， 系咩？系啊，完全系即系二流古惑仔嚟嘅，就行过摆一盘吉，俾就俾，唔俾就算。你有几可？系冇错，你喺即系今时今日啦，我讲今时今日，你喺香港开个网站摆炸香港歌。你收信嘅不会系你收信嘅会系你间 ISP， 你发觉你个站好快就收皮噶啦。咁但系仅止于此咯，即系冇你近年 cash 喺香港个张牙舞爪嘅程度，其实就冇已经即系冇 Jazzrap 咁离谱，因为 Jazzrap 系讲紧其实。關於 Jazzrap 可以講多樣有趣嘅嘢，就係其實早排有人嘗試去挑戰 Jazzrap 嘅獨市版權收數生意權利，係其實係成功咗嘅，即係打破咗個缺口啦。當然未唔至於成功啦，因為講真，如果成功就即係執咗佢啦。其實係有人不值嘅嗱，先講啊，喺我眼中咧，就只不過係。即係黑社會爭地盤啫，因為講真啦，你另一班人去開另一個乜乜乜乜協會，其實咪同 AV 影輪變咗嗰扎，即係你而家你 山頭啫嘛， 係啦，山頭唔係㗎。咁你以前睇 AV 就 淨係嗰一嚿，而家你見幾嚿噶嘛？你連認證組織都開幾包噶嘛？咁但係政府又認你吹咩？係咪先？我記住啊 ，Jesuit 又好，英倫又好，Game 嗰邊又好，邊個都好，其實嗰集唔係官方機構嚟嘅，嗰集係乜乜得得協會嚟嘅啫。嗰集係即係雖然係法人組織，但係嗰集大部分都係財團法人嚟嘅啫。即係未我所知就應該冇乜邊個係真係好似香港咁樣，因為你記住香港消委會係公營機構嚟噶嘛，佢當然佢唔係政府部門。但係嗰個係一個即係你私隱專員公署嗰個係一個公營機構嚟嘅，Ombudsman 呢個申訴專員係公營機構嚟嘅。但係日本就唔興嘅，日本好衰嘅，即係日本政府外判責任，咁先至會容許到 Jesuit 呢類咁嘅組織喺度。即係其實香港 cash 都係㗎，呢個完全同政府無關㗎嘛。但係佢某程度上喺度執。喺度執行緊呢、這個，喺度執行緊呢個法律。喂，話說嗰個頭先嗰句嘢好坎坷咧，啊，呢個任浩良係會咁樣講。Anyway， 咁啊，即係冇辦法噶啦。呢班咁嘅收數佬，長年累月就係諗盡扭盡六任，諗盡各種屎忽。巧去點樣去收人錢？咁其實坦白講，我哋唯一嘅做法咪就係去話俾人聽，即係因為而家個社會係強調咗版權係一件好神聖不可侵犯嘅嘢嚟嘅，因為咧係嗰個人作出嚟寫出嚟咧就好辛苦嘅，所以咧我哋就要養佢過世。個概念係咁嘅。 我明白，我終於明白所謂咩叫背德感啦。侵犯神圣不可侵犯嘅嘢，跟住入背后就阵阵嘅快感，就开始啦。 咦？哇！喺我哋好似去咗另外一个范畴喎，其实唔系因为真嘅，好，即系听开我讲都知道，即系我话去乜呢件事，都乜咗十几年，好老实嘅，即系你而家唔系保护紧班创作人，真嘅。Jesuit 又好 ，Cash 又好 ，RIAA 又好，你乜 A 都好啦。理論上佢哋冇真正地保護到什麼創作人，佢哋反而做即係助紂為虐地幫咗啲大型嘅媒體公司。即係唔限於唱片業啊，因為其實唱片業都講緊式微㗎啦，即係個運作模式都唔同咗啦，而家唔係賣 CD 㗎啦。 而家唔可以佢不過咁樣，你網上商業未都係收錢啫，如果係。 個問題係唱片公司嗰個角色係已經細咗好多㗎啦嘛，因為衰啲講句，而家好多地方都係經理人公司嗰個概念大於一切，即係。未必一定捆綁喺個唱片業，嗱我一定要出幾多隻碟，寫幾多即做幾多嘢咁樣去傾，即成件事可能同你講唔好意思啊，我 YouTuber 嚟嘅，即可能個小妹妹個小弟弟，喂玩得一首什麼樂器 ，YouTuber 爆紅幾十萬幾百萬 hit， 咁經理人公司去簽佢，跟住幫佢做宣傳。幫佢租場搞 event 諸如此類，跟住佢繼續做佢嘅 YouTuber， 賺錢都仲係佢自己代翻噶。Google 俾佢嗰嚿錢都係佢自己代翻噶。不過經理人公司可能會同佢傾調翻轉頭，要分埋佢 YouTube 嗰嚿錢。咁但係呢個生態就係、是、其實係公道嘅，因為你賣緊個 service 啊嘛，係咪？最終受眾使唔使俾錢其實唔係重點。唔係話免費，而家唔係話要食吃免費午餐，即係最主要係喂我嗰嚿錢，即係我俾 Jesuit 又好，俾 Cash 又好，俾 RIA 又好，嚿錢係咪真係俾到個創作人？係咪真係俾到適相應嘅創作人，而又應份地俾？因為我講一樣嘢，喂 第一，好多 JASRAC 呢類組織收緊嘅錢嘅地方，係某程度上係喂一未必有產生相關嘅商業利益，而未必真係值你收嗰個價。咁但係最慘係你話有上訴機制，你話你可以同我傾乜乜乜。大嘥氣啦！我唔通會真係為咗嗰三幾百蚊一年去同你傾咩？即係你亦都唔會同我傾個 point 係，因為好簡單一樣嘢，我去我如果去一間賣衫嘅鋪頭，你聽收音機 cash 都會嚟同你收錢。香港啊，我講緊你。去日本，而家你好多時聽到好大部分嘅地方咧，即係以前有興嘅，求其播隻 CD， 即係當有啲環境聲咁樣。你香港而家仲會有唔少，你吉野家都係噶。我試過喺吉野家聽到 S.A.O 嘅 E.D. 添，聽到 Love Life 添，我話哇，咁好啊！咁但係喺日本其實係少咗。一系就播如果你要約多巴士啊嗰啲 播自己嗰只， 就播自己嗰只洗腦主題曲。 唔係咁正常嘅，因為約多巴士嗰啲係咁，你就自己有主題曲嘅播洗腦歌噶啦。播到你就係咩？一諗起間嘢就自然肯起嗰只音樂啊嘛。 唔係，我覺得佢係想播到我走為止咯。你快啲走啦，冇幫襯行啦嗰啲咧。即係我唔知啊，我成日都覺得係趕客嘅。咁但係明即係係啦，擺明就係洗腦，要洗到你記得佢間嘢啦。但是其實你在食肆啊、剩啊那些咧，好多時會發覺你是少了聽到歌音樂嘅，就是因為 JASRAC 嗰種即係其實同香港一樣，不過 cash 就即係我啱啱都聽到單笑話啦，行埋去即係同你講話，我聽即係我呢度播日文歌嘅，你行啦，你叫 JASRAC 同我收啦，我聽到我笑到爆嘴啊，大佬！香港有人敢答啊！我真系觉得哇，我想俾个大 JJ 勋章佢咯。喂，真噶，如果我系 cash 咧，我同你讲唔好意思啊，先生 ，cash 系代喺香港代表 JASRAC 噶，所以咧俾钱啦。 但我真系知道人，我唔会多咯。 喂，知道真系知道人唔会多。cash 自己都未必知道，真嘅。咁我哋即系我成日俾我铲嘅某大道嘅杰作。中文版嘅盧心容解點解俾人下架，咪就係、是、因為 cash 代表 JASRAC 咯。即係覺得呢個 其實有幾微妙喎，因為 Miku 依類咁嘅 vocal 歌咧， 唔係啊，盧心容解有， 唔 係盧心容解有 jazz、哦、有 JASRAC 曲㗎。 咁又唔同， 佢商品化咗嘛，條貼精。喂，你咪哭啊！即系 OK， 我唔系上嚟闹咪哭噶，对唔住啊。虽然我唔惊你啲咪哭厨啊，要嚟即管嚟，即系但系即系纯粹以正视听，卢心溶解系商品嚟的，即系唔好将咪哭呢类半同人起家嘅嘢当成系神格化。唔好意思，呢嚿嘢同臭无比。讲完，即系我前日行入 C3 啊，即系先讲下李义新啊，我对呢啲散货场冇兴趣，有朋友关照我，我行个圈嘅啫，结果劳住气行出嚟啦。咁但系即系你见到嘅都系啲PVC 诸如此类，咁喂讲真，商品冇问题噶，米哭本身只不过系一件商品。的宣传 icon mascot 吉祥物汉版娘或者法，你中意点叫佢都好。之后你带起咗一个叫做业余同人电子音乐嘅风潮，令到一班人有一件新嘅乐器去玩。呢樣嘢係好完全冇意見嘅，因為真嘅，因為如果你講電子音樂， 玩，即係成日都講神跳神跳啦。嗯、其實成件事 ，Miku 理論上你應該理解佢做呢件係一件新嘅樂器。 嗯， 即係你話佢係唱緊歌，你扮演緊呢樣嘢。我同你講，五百年前小提琴都俾人譽為可以代表、可以代替 vocalist 嘅三個 friend 做。明白我说什么？即是整件事是跟你讲跟你找旧东西去代替个 vocalist， 即是这件事好玩，这件新玩具正啊，咁解啫嘛。喂，所以啲讲句啦，我以前同啲米哭厨都拗得最多嘅就是，喂，你如果真系咁嘅，我不如找翻个人嚟唱啦。喺带起咗呢件风潮之后，因为商品化咗。Jazz Rap 某程度上是將那扎其實先講下有所謂的神 P， 即是一下唔記得名字，如果唔係拎出嚟鞭屍噶啦，係主動叫 Jazz Rap 去掃雲場嘅，係噶，即係我好厭惡呢類咁樣嘅。即係我嘅講法會係食碗底反碗面啊！再延伸落去啦，同樣嘅 case 就好似阿月耀嗰、那個，我哋阿比川奇石嚇，我當日鬧到佢攤街啊！即係好老實嘅，你自己做同人出身嘅。你走去及人哋冇同你申請去報你嘅消息，喂，衰啲講句啦，嘈到拆天，我真係唔係講笑，我嗰下我真係慘到反轉啦，我啱啱上個月去日本，我見到一整櫃嘅月曜，我本來喺度諗緊啊，好唔好買兩三套翻嚟送禮自用兩相皆宜咧，諗下唔好，我一蚊都唔想俾呢條行家攤賺，一 yen 我唔想益佢。同樣的道理啫嘛，你嗰啲神 P 又好，嗰啲什麼聲色上咗位嘅聲色又好，喂，大佬，唔該你望一望你自己是什麼出身？你係一個同人半商業，半個人嘅環境之下長大，你長大咗，你嚟食碗底反碗面？即係到政府到阿三倍那一天，真係等錢使到一個地步，去叫國稅局捧住個錢箱喺 CM 度逐檔同你掃咧，嗰時你就知咩叫做乜嘢叫做收錢啦，係咪先？講過㗎，國稅局可以咁做㗎，咁你點啊？係咪先？咁你 Jasper 呢啲收數所謂嘅版權收數佬，代表即係去代表人，然之後個社會又去。助就違約，覺得呢件事係正確嘅，跟住被代表嘅人搞搞下就反過嚟揾呢班收數佬去幫自己逃嗰少少嘅利益。喂，你收咗幾多錢？係咪先 ？OK， 我當哎呀，你用咗我隻歌啊，點點點啊？咁你想點啊？一千幾百好未？俾曬你好未？我最中意個講法係。你作嗰隻歌用咗幾多百年時間？你憑乜？即係作嗰隻歌又好，畫嗰幅畫又好，即係衰啲講句啦，一個插畫家用三個月時間去畫一幅作品。OK， 佢嗰三個月可能有過百個，可能幾百個工時，所以佢拎出去喺老抽嗰間畫廊度可以賣60萬 yen。咁我抌低60萬英咪賣咗囉。 嗯。 係咪先，係咪我係咪買咗嗰張畫，跟住我將張畫 scan 咗佢懟上網。行家富貴佢可能即係如果要揸死啲例嚟玩嘅，佢可以同我講我係原作。我冇賣斷個版權俾你，所以我要同你收錢。吓、啊、明唔明啊？ 嗯， 咁但系当然你话喂，咁我梗系出聪明啲，我同佢可能写张嘢讲明啊，你卖断埋个版权俾我嘅，连个 copyright 你卖埋俾我嘅，喂，咁系咪白痴啊？本来你卖咗本书俾人，人哋点样 copy， 坦白讲，盘古初开冇呢样嘢，唔代表嗰扎嘢唔系神作噶，唔代表嗰扎人冇得到尊重噶。唔好下下都将嗰件事上纲上线到尊唔尊重先。你而家同你讲，喂，我去音乐学校学音乐，我未识音乐，我想学识音乐，然之后发明音乐嗰人同我讲，唔好意思，教你咧我就唔会噶啦。不过唔该，你先俾啲钱我先，你另外揾人教你啦。个道理通唔通先？我成日都中意讲嘅一个例子，发明火嗰个原始人，如果系版权蟑螂嘅话咧，人类又最少迟50年先可以开始广泛使用火。 我想问你， 一个唔过，一个唔过眼，仲要一个唔好彩，50年里面一个唔过眼失传咗。 我想问一问，音乐有冇版权有冇时限？ 佢有，我成日都铲阿卡拉扬噶啦，已故嘅十九当代最伟大嘅指挥家，临打柴之前特登去延长版权去传俾佢嘅后人，70+70，呢个就系理论上最长值，理论上唔可以再延噶啦。即系话我系一个音乐人，呢个系嗱，记住各处乡村各处例，即系日港日美欧就欧盟啦，即系其实都有啲微妙嘅分别嘅。咁但系你当20、50、70，最多就系70、70啦，即系140啦，年去计，呢个就系最最笼统，你要我一句讲晒咧，所有嘅版权 copyright 同埋专利呢、這个譬如你而家 iPhone 个设计，三叔俾佢告到摊街，咁大家告来告去搞搞震冇帮衬，咁三叔到最后赢埋添啦。逻辑上20年之后，如果净系讲专利嘅话，20年之后就你可以去做一部同 iPhone 一模一样嘅样嘅机都冇问题，所有嘢抄到足晒冇问题。咁但係就要睇佢有冇去考虑名目去延续个专利，延续个设计版权诸如此类。因为而家太多手段，太多方法去做各类嘅嘢，衰啲讲佢调返转头再卑鄙啲嘅，改少少嘢出多次当新嘢，有人咁样去呃㗎。咁卡拉扬臨死之前嗰个玩法呢，即係喺佢死之前几年啦，嗰个玩法就係因为理论上佢死后冇耐就会有啲嘢跌返出去公共领域㗎啦嘛。即係好似你而家去上网搵公共领域 public domain 嘅一啲古书，或者唔使好古嘅，其实即係100几十年前嘅书已经因为已经过咗版权时限啦嘛。嗰本书你可以任意抄、任意印、任意你中意点做都得。 即係清文库嗰堆。 因为其实你无需要畀版权啫，你仲要畀纸钱㗎嘛。你仲要畀请编辑去编、去执、去执错字、去砌、去排版。其实仲有成本嘅，即係喂，我100蚊里面可能有得几蚊畀返个作者㗎啫嘛。咁你跟住其他即係当然你话喂我大手嚟㗎，我收20、30蚊嘅，即係100蚊本书我收咗30蚊嘅。係当然有唔少添。咁但係讲真啦，几多食饱屎嘅作家搵唔到食都要出到本书出去嘅，就唔收钱都出啦。其实咁讲啦，我成日都讲考立名目去收版权费係商人做嘅事，即係将自己嘅利益无限放大，呢个係商人应有之义，因为他是商人，这个是他的固有常驻技能， OK? Anytime 这个技能都开住的，有机会收你钱我梗是收你钱啦。咁但是个社会又好傻痴痴地他收你就俾囉。 咪应该咁讲啦，我觉得就是如果那件事真是你的，你来收钱你屌我，我没嘢讲，但是 你唔系嗰件嘢，只不过系你夹硬无啦代表咗人哋，由你嚟收钱，而嗰笔钱你未必俾到嗰条友。我大佬，你只揾我笨柒嘅啫。喂，你话 嗱咁系咪突然之间觉得真系好似嗰啲台盘吉去你铺头？ 就系咯。喂，你话 唔系佢真系保护到你？新年集封利是冇所谓啊！俾人有人嚟搞事，有人嚟踩场， 你又咪 真？佢又唔知喺边嘅， 冻我啫，因为即系关键我俾啲差饷，咪系大佬你，大佬有你班，我俾差饷咪嚟你班友， 你班慈母， 唔系班慈母又吸下人群底啦，又攞咗自己嘅女啦，又非礼你个女啦，又搞你女同学啦。 嗱、欸、嗱，记住自己喺自己屋企食，自己屋企屙咧，好地地，搞埋人哋个女同学， 咁啊真系 大佬，呢个就系大问题。 即系又即系 鬼父咧系冇问题嘅。 系啊 ，OK。 唔系应该讲就系鬼父，我哋唔知道你冇 我哋唔知好地地 啊！你冇俾我知，同埋大佬你唔喺观塘天，你冇喺警署天台晒屁股啊！大佬， 啊唔系呢个顶人啊，呢、這个坚正啊！我心谂点解咧？ 黐线下线， 即系点解咧？咁唔系啊？咁重口嘅， 系咁唔系我你。我交差响俾班友，即系我就嗱，我唔好拆，即系抽水抽咗啦。 你交差响，交差响， 交差响呢件事啦。但系喂，起码就系嗰班，我都起码嗰班真系有做嘢先。如果做嗰啲嘢，我唔系好想要嘅。而家你系你收我版权费，啲钱又未必入到去，我估计有一未入入去仲有，好住大部分啲钱系入咗你个袋。咁你班友做咩啫？你成日收钱，我顶你个肺啊！ 诶， 依系我完全解唔通喎。 我再放大少少啊！因为好多时咧，因为呢嚿嘢咧，都理论上严格嚟讲，都算系叫做 NGO 嚟嘅。虽然佢唔系慈善机构啦，记住啊 ，NGO 啊，从来都冇讲过系慈善机构嚟嘅，即系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 即系非政府组织。OK， 咁啊，或者呢、這个非官方组织，咁啊，理论上咧 ，Jesuit 咧，或者 Cash 或者 RIA 咧，都算系呢类非官方组织。咁香港就會有啲法定組織，但係呢喺日本咧就未必泛泛都有法定組織嘅，即係衰到連電檢都唔係法定組織嚟嘅。即係如我識講，我唔肯定啊，但係我嘅理解係條例係寫得唔清楚嘅，應該話唔清楚嘅。咁啊冇香港寫得咁死嘅，即係香港電檢咧點樣鬧佢都好啦，起碼香港電檢硬衰，我仲可以揾個法官裁裁佢。你跟住。你各位同仁大手有咩唔高兴，你咪同佢打到底咯。你咪睇下香港，你咪测试下香港法律制度咯。系其实你可以揾，你可以打上去。喺日本个情况又好，香港又好，美国又好，呢班非官方组织代表咗音乐人收咗嚿钱翻嚟。最大問題，我先姑且我相信佢真係好公平地分翻曬俾啲音樂人。我先假設咗呢樣嘢先 ，OK？ 疑點你歸於被告，但係佢嘅死罪其實不在於佢將啲錢分俾音樂人與否，而係過水濕腳。識我嘅人知道咧，國際嘅慈善組織咧。我只捐俾奥比斯嘅，因为我嘅眼唔好，咁我嘅心态就系、是，喂，我捐俾奥比斯，即使佢嘅行政机关过水湿脚8%、10%，我都仲有，我捐100蚊，我就90蚊可以帮到嗰架飞机入两滴油啊，啊，即系90蚊，我谂两滴飞机油都买到嘅，咁啊，诸如此类，买嚿棉花都买到嘅。但好多時你去啲跨國慈善組織咧，嗰啲 U 字，特別係 U 字頭嗰啲，我就最憎，即係聯合國嗰啲。 嗯， 佢同你講，佢唔同你收捐款，佢喺電視上邊賣廣告同你收捐款。我第一件事就問，個電視廣告係咪唔使錢？即係如果你係嘅，唔該你打行字幕出嚟話俾我聽，這個廣告係。是这个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赞助免费送的，因为你 UNICEF， 不是咯。你是拿钱去做宣传，去令你赚到更多的钱，为什么用赞呢？大家自己去看看那些什么落 A 会、落 B 会、落 C 会、落 D 会那些呢， 一年佢哋要講翻出嚟嘅，因為佢哋 NGO， 佢哋要講翻出嚟嘅，但係講冇人去聽，冇人去睇。每年佢哋收緊幾多錢嘅行政費？嗰班人，嗰班什麼總幹事、副幹事、被幹事、俾人幹嗰個事，佢哋收緊幾多錢人工？咁偉大嘅冇收品，你都係打份工嘅啫。成件事都係打份工嚟嘅啫，然之後幫到幾多人啦、啊？嗱，聽開嘅就可能知道我會參翻去，唔知嘅唔好嘈，因為呢件事其實同 Jasper 一模一樣嘅、 嗯。 你話我放大到我而家連 Unit 成放咗鏟埋，好、嗯、簡單一樣嘢，你用一個好偉大嘅名目去搞一件事，然之後。非常大的一班人过水湿脚， 嗯， 明唔明啊？我唔理你 UNICEF 行出嚟，哎，唔系啊，我旧年帮助咗几多千万个可怜的儿童，唔好意思，坦白讲啊，你嘅业绩唔系咁计，即系我成日都讲嘅，你联合国个维持废柴部队，即系执咗佢啦，每日。都讲紧上百万嘅人喺镜头睇唔到嘅地方死到不明不白。你而家同我讲你做紧嘢，行开啦。Jasper 如是 ，Cash 如是 ，RIA 如是。你代表你讲到好趾高气扬，定我而家哇，我要匡扶正道啊，即系要尊重创作人知识产权乜乜乜，然之后即系。一啲創作人咪笑，即係你間唔中都唔難揾到嘅、 嗯。 哎呀，收到 Jasper 嘅信啊！哦，俾翻幾多千 yen 我啊！即係唔好玩啦、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成件事係幾好笑，即係香港都有㗎。你如果你嗱，你用力少少揾，你有啲比較感言嘅創作人都會講嘅，即係收到 cash 嘅信啊，俾翻幾百蚊我咁啊，即係真係得啖笑咁樣。咁心諗係調返轉，你好似張國榮、梅艷芳嗰啲就算今天佢哋嘅後人都仲收緊居民每年都仲收緊 cash，OK 可觀嘅數嘅，即係我諗夠唔夠我哋户口唔知啊，但係即係肯定唔夠阿妹姐阿媽户口啦嚇，咁啊，但係。调翻转，我成日都问嘅，几 fans 都好啦。喂，使唔使食过世之余，仲死咗都仲食紧啊？即系、 嗯 我成日唔明白一样嘢，其实嗰个价值唔系一个公平判断嚟嘅。 嗯， 明唔明啊？即系唔系一个喂我同你倾出嚟嘅价钱嚟。成事你有一个讨价还价嘅余地咩？系咪？即系冇嘅。喂，你話我聽隻碟2800 yen， 2800 yen， 隻碟3800 yen， 3800 yen， 隻碟38000 yen 都好啦。哎，唔好意思，我係咁噶啦。而家我同你講，隻碟唔係雙鑽，唔係咩成。你中意買同唔買，你得兩個選擇，買同唔買。 嗯。 咁你根本冇議，你消費者係沒有議價能力，係咪？因為喂，你話咁你又走，咁但係你老翻，你偷咗我件嘢喎，點點點。第一件事，有人38000 yen 去买咗只 single 两只歌，我当咁黐线啦，然之后佢去公诸于世，然之后冇人俾38000你去买咧，咁就因为你买得唔够平，就唔系因为有人公布公诸于世，搞清楚咧，通常个关节位就一定喺呢度，就系话因为有人老翻，所以我卖唔去。所以永遠都係嘅，老翻被下載幾多次，就會直接成為喺法庭上損失，就係定價成嗰個數。我想講根本冇必然關係啊，即係淨係邏輯謬誤啊，即係偷換概念滑波乜都齊啊！ 依、這個我其實一直諗就係、是。一件嘢免費同收零點一就已經差好遠啦， 就即系有人可能就系一件嘢摆到免费派，可能你两三分钟冇咗，但系即一毫子，可能嗰件嘢都冇人攞嘅。 唔系我 简单就话，即系有阵就系有啲人喂免费唔使本，认一毫子可能系一毫子咁少啊，有成本啊嘛，有成本要玩嘢，就佢梗系唔制噶啦，但系冇成本，我话抌都好啊，又冇成本又可以玩嘢，点解唔做啫？嗰只啊嘛啲人， 又系啲冇成本玩嘢啊， 系香港人，唔系全世界，唔系香港人，全世界都系咁，当件嘢免费嘅时候咧，即系咁攞噶啦。 哦，唔系，所以有啲聪明嘅公关咧，聪明嘅关公啦，即系未唔系墨城嗰个啦，就基本上同你讲咧，啲premium 嘢，即係所謂嘅比較高檔嘅嘢咧，就通常都會選擇喺就算要送，都可能收翻你少少錢，收翻你的咁多錢，一個手續費都好， 象徵式收你幾蚊咧，即係嗰類嘢啦。 係啦，即係好多時係故意講到明，就係調翻轉，令嗰件事有翻少少意義。你唔係上嚟攞咗我件嘢走，跟住行出門口抌落垃圾桶，我都唔知㗎。即係其實等於你去派傳單，你收咗張傳單禮手，你就已經掉劈咗啦。可能話睇都冇睇啦。但係調翻轉頭，一蚊鮑魚，翻山越嶺排到天腳底都要排到為止，嗰隻一蚊鮑魚其實都係等於送俾你㗎。系咪先？一蚊的鲍鱼，只鲍鱼点止一蚊啊？唔好玩啦！点死咗三年都唔止一蚊啦、啊？系咪先？即系我相信，就算缩咗啊，攞嚟炸咗佢啊，听日都可以攞嚟炒饭啦、啊。你记住啊，各位去茶餐厅食饭嗰啲都系缩咗嘅嘢嚟，即系咁解。你又系回翻去颁版权蟑螂嘅问题，就系。佢哋巧立名目去收，其實有少少似以前，間唔中其實幾年都會爆一次嘅，總會有啲唔用腦嘅銀行職員咧，諗住偷少少唔覺，即係諗住我個個户口攤咗人嘅零頭，諗住唔覺，唔知道真係幾年嚟有一單，即係。個個户口即係我可以 access 到幾萬個户口，咁我就每個户口攞一蚊咁，我有幾萬蚊啦，咁樣就真係咁樣做咗，然之後就總會有師奶睇到，喂唔係喎，我應該點 齊齊齊嘅？ 點解冇咗幾蚊嘅？唔係你如果做到齊齊齊，你係傻啦，梗係喂佢有一個二毫半，你係攞個一毫一毫係啦，攞半毫唔係攞兩毫一。兩毫四，咁佢都仲會有個零頭喺度啊嘛，係個零頭唔同咗啫。問題係你 Jasper 嗰啲咧係攞咗，仲要冇你唔拉得佢攞正牌，跟住你同佢講，喂，我係你嘅聲稱嘅受益人，但係我冇收過你信，冇收過你錢喎，你冇入會啊？你有冇同我攞个 number 攞翻个终身 number 挂喺身先有噶？吓，系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咦？咁但系你唔系 opt in 噶、哦，你 opt out 噶、哦，即系嗱，收钱嗰边咧就系 opt out 嘅，即系退出制。OK， 即系好似我哋近期讲捐赠器官啊，我成日讲捐赠器官就梗系要 opt out 啦。你唔写明唔捐就当你捐。反正嗰件都系垃圾呢度烧噶啦 ，Jasper 呢类版权蟑螂就系同你讲，你要收，你要俾钱，你要俾钱我，一定要俾，你冇得唔俾，直头冇得 opt out 啊！你话咁点话？你又话 opt out 嘅 ，opt out 咪就系你唔听咯，你唔好播，唔好听，唔好做人，啊，唔好学音乐，唔好睇漫画。明唔明啊？咁咪唔使俾咗，咁你咪唔使俾钱 Jasper 咯。记住啊，唔好买 CD 啊，开心机都唔好啊，收音机都俾咗钱 Jasper 噶。上网 YouTube 各样全部俾钱 Jasper 噶。YouTube 理论上我估佢随时俾俾 俾過億，俾唔知幾上千萬美金俾 Jesuit 添，每年即係 Jesuit 最中意去敲詐 YouTube 噶啦。咁啊，英國話版權蟑螂就最中意去敲詐 YouTube 呢類新媒體噶啦。調翻轉收錢嗰 part 係 off 邊嘅，你唔去同佢收， 佢就唔俾你啦。 啊，唔係嗱咁講，又公道啲咁。你唔去同佢收，佢又真係唔知道要俾你嘅。咁問題咁，但係件事咪好着數囉。入就老鳳嘅，出就唔係老鳳嘅。嘩，咁我調返轉，咁你條數就斷股冇痛苦㗎啦。因為你收嗱 咪咁咪先咁咪即係好似可以咪好似嗰啲銀行紅寶仔嗰個尾所一樣囉，就係、是、你唔知我濕咗你，唔知濕咗你。係 啦， 嘩 冇錯啦。早排呢有一档嘢就终于十年，真係十年 ,exactly 十年打官司傑叔望下 Wiki 啦，应该有嘅。有档嘢係打官司同 Jesuit 打官司打十年，就是、为咗想打佢个垄断地位。 好似头先有睇到，头先有咗类似嘅咁料。 咁就当然啦，咪呢单嘢成日都见到嘅，因为佢长年累月咁试㗎嘛。即係嗰句啦，有人屢敗屢戰都係好嘅，因為嗱，屢即係版權收數佬， 嗯 ，VS 版權收數佬、嗯、，OK， 咁所以咧就冇人性嘅， 嗯， 冇人性嘅，即係唔使諗噶啦，即係其實都只不過係人渣同人渣之間嘅戰爭，即係好似阿傑叔頭先話齋，你 search Jesuit 後面建議嘅 Yakuza， 咁其實都係即係山口組到一和會啫，係咪先？ 你試咗又啲嘢，我唔俾你啦。 嚇！即係先講我啱啱頭先噏嘅書名，其實好好睇嘅本書，即係山口組嘅歷史其實好睇好睇嘅。 係，我要講嘅就係平均十年一次啊嘛，你內亂係。 係冇錯，唔係係我成日喺度諗，你班人咧其實都幾唔係衰啲咁，佢哋香港啲掛仔冇好少打到咁誇張。 佢平均十年一鑊大嘅時候一次。 Jesuit嗱，講翻Jesuit， 同 Jesuit 爭食嗰班咧，喺某程度上咧，佢哋嘅道理其實幾好嘅，因為佢哋 exactly 就係針對緊呢樣嘢，佢哋就係想改變呢種即係入就老鳳，出就即係未必嗰只，即係出就唔該你嚟同我收嗰種呢種咁嘅制度。佢哋就想，因為Jesuit 又好 cash 又好，係斷股冇痛苦，你賣衫鋪啊，你聽衫機，記住係聽衫機，唔係播碟。我就收你啊，$548一年啦、啊，咁樣套餐價咁樣，嚇、啊！我唔聽都收，我唔係唔聽我唔收嘅，咁但係你唔好俾我捉到你聽喎，唔係我告你嘅喎，咁咯，咁哦咁我如果我要聽 CD 咧，我聽 CD 就貴啲啊，$988啦，我撲你街咁樣噶 ，OK， 咁。咁樣去斷股冇痛苦㗎嘛，咁調返轉頭，喂我突然間喂我老細換咗老細，我聽卡食啲卡食全部冇版權嘅。咁點呀，我唔好意思呀，你都要俾個音樂嚟。吓係呀 ,Jesuit 個情況都係咁。佢會考慮明目，用盡各種卑鄙手段去同你收。你唔收佢咪殺雞儆猴地。當然你有100間鋪拒絕俾。佢梗係唔會咁傻仔告曬100間啦，冇咁多律師費，冇咁多律師啦。佢嗰間，然之後大肆宣傳，同啲傳媒，因為啲傳媒都係佢啲 fan 嚟噶嘛。記住，版權蟑螂，大家其實某程度上都惺惺相惜嘅，即係唱片業、電視業，其實都係一條龍服務噶啦。特別係 S 系啦 嚇。簡單就係物以類聚嘅。係 啦，冇錯。咁我點樣去打破呢樣嘢呢？咁另外一檔新興嘅黑社會呢，就出嚟同你講，我哋斷建雞，因為而家嘅科技要做統計絕對容易過以前，因為以前就好多時你講緊，你就算電台播放率都要用紙筆墨，文房四寶紙筆墨演擺喺度先寫到㗎嘛，你先做到，做完仲要計親表嘅，就算有電腦都係輔助性質，即係一來電腦又貴啦，又有輔助性質啦，麻煩啦。咁但係喺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 再衰啲講句啦 ，YouTube 你要攞個播放數，有幾難啊？你去各個電視台，佢哋自己都清楚知道自己播咗幾多次。 嗯， 咁咪用翻一個鍵頭計，咁佢都唔係準字個位數嘅鍵頭，即係都係用一個套餐式嘅，咁即係未至於衰到好似嗱。佢未進步到或者唔話衰到啦，未好似 Essence 咁型嘅 ，Essence 係同你講段先同你計噶嘛 ，Essence 係你儲埋$100就寄俾你寄張票俾你噶嘛，咁佢又未進步到嗰個程度，但係好嘅，即係遲早其實我覺得最終咧，個世界會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全部好似 Essence 咁，唔好煩啦，全部俾翻幾多先清清楚楚，咁樣我反而會覺得條氣會鋸啲， 鋸啲，起碼一樣就係、是。我知道我用咗几多俾几多，而唔系话莫名其妙一条数，有条友就收差唔多收千嗰只啊嘛。 但系就唔系俾翻版权收数佬咯， 系直接俾个十个版权， 直接俾个版权持有人。我唔理个版权持有人系唱片公司又好，系电视台又好，系咩媒体公司又好，经理人公司又好，个创作人又好，乜人都好啦。因为其实公道啲，我系一个作曲家、作词家、歌手、唱作人、whatever 音乐人。我玩咗嚿嘢出嚟，我的确有权冇眼屎干净盲卖俾杰叔唱片公司，卖俾杰叔电视台。咁你唔知啊？杰叔攞$2,000嚟，我买一只歌俾你，你播咗冇人听，俾人柴台，俾人投诉你嘅事啦。咁我收咗你$2,000，我的确真系冇理由之后仲走去收噶嘛？啱唔啱啊？咁但系调翻转头唔系，我边个都唔卖，我边个唔 Q 信。咁但系喂，杰叔你帮我播啊，播完你播完有一万 hit， 咁一先一 hit， 你咪翻嚿水我咯。咁件事系咪仲叫做讲得过去、说得通啊？系咪先？有 service 喺度啊嘛，即系喂听嘅人可能唔使俾钱，咁但系杰叔你个一万 hit 里面系有 essence 嘅钱噶嘛？系咪？咁冇用錯，我同你錯翻，我哋拗翻。拗又好，拆拗咩都好啦。咁系咪条成件事仲说得过去？因为 系比较顺啲最少。 因为你有 service 啊。因为我成日都讲嘅，买只碟，买只实体的碟，你有一件硬件揸咗喺手。我$3,000买咗件精品，你要我同样地用$3,000去买电子版咧，我就讲硬粗口，一定唔使谂。最主要就系话，喂。咁我就宁愿我翻山越岭，我都去买翻只 CD， 唔服啊！但系调翻转，如果你电子版同我讲$1,000、$2,000嘅，咁我就会优先买电子版啦。我调翻转头，我唔想要件实体左顶，真嘅。即系当然你话喂，买 figure 送 CD， 咁有问题啦。 咁冇办法啦，我街我买 figure 啫。 我而家买好多电子书，因为方便啊嘛。漫画呢，睇完就掉。 漫画即已经唔好讲我眼唔好，真嘅，我睇书成日即近年好多正能量，系啊，讲紧嗰个成日同你讲住点样环保去沙滩执胶粒乜乜乜，跟住另一反转手啊，真系一定要保护呢个传统书籍啊，要保护传统出版业啊，点点点啊，我要闻到书香啊，哇！我每一次听到书香两个字咧，你闻到棺材香先啦、啊，环保，咁系咪先？ 系啦，不过好啦，咁又要通常有阿鬼哥嚟咯， 就 是、 通常都超时噶啦， 唔紧要啦， 咁但系 一即系好， 即系样样嘢都讲匀晒噶啦，下次有机会再讲。 好啦，咁下个礼拜如果我开到麦就开啦，因为下个礼拜应该喺 下个礼拜开到麦就开， 因为 讲到好似， 下个礼拜我买 你喺大阪 英都买买咗， 都可以六月咪对上网。 好啦，咁如果我记得怼一怼咯，OK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